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为大家讲述由白刚演播的中国女排功勋教练陈忠和的自述《校队人生》。陈忠和一生与排球结下不解之缘，1979年至2000年，他曾先后担任国家女排陪打教练、福建女排教练、国家女排助理教练、福建女排主教练以及国家女排教练。2001年初，五朝元老的陈忠和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在国家队工作的20几年中，陈忠和与中国女排荣辱与共，经历了一段又一段不平凡的旅程。2003年11月，在日本举行的第9届世界杯上，陈忠和率领中国女排取得11连胜，荣登阔别17年的世界冠军宝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听到陈忠和在担任中国女排陪打教练以后都发生了哪些故事。 陈忠和自述。 老女排一个个熟悉的身影在我眼前晃动，人生能有几个20年，他们也全部步入中年了，但是中国排球史上他们都是占有一席之地的功臣，历史都会记住你们。说来也是奇怪，这批老女排队员们曾经相约将来要生女孩，组织一支小女排继承自己的事业，没想到他们的预言竟然成了现实。孙晋芳、曹慧英、陈亚琼、张杰云、周小兰、朱玲、梁燕、陈招娣、周露敏和郎平先后生了10位千金，真的可以组织一支小女排了。新闻至此，这些冠军队员的言谈举止和性格特征都浮现在我面前。我常常想，球迷们感谢和钦佩所有参加过世界冠军之战的英雄，也应该记住那些17年拼搏不止的人。在这里有一批球迷印象深刻的世界级水准的选手，如赖亚文、李月明、吴咏梅、孙悦、李国军、王子凌、吴丹，还有朱运颖、李欣和李燕等等，我一时无法全部列出。但是我想说的是，只有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才让中国女排这17年来如此揪动人心，他们同样有理由让人尊敬。中国女排2003年夺取冠军后，掀起了新一轮的排球热。许多球迷只看到2004年入选国家队是一种荣誉，尤其是第一次入选的队员，他们的亲人都在为他们兴奋。可是别忘了，他们此去并非是面对鲜花，而是要去集中营，进行的是全封闭的魔鬼式训练。这种经历只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清楚，问问这些老大姐们向极限挑战的感觉吧。老女排队员走进排坛时都是花季年龄的女孩子，只因为选择了排球事业，就要常年忍受常人难以想象的拼搏磨难，极限、伤痛、折磨、淘汰，每一天都在等着他们。因为任何教练都别无选择，任何优秀选手也别无选择。在我的陪练生涯中，我最为敬佩的是袁伟民的用兵之道和将军之风。他的训练奥秘和阵容设计全在于奇和变。1981年，袁伟民率队夺取世界杯冠军以后， 他就准备了第二年的主要替补人员，并在训练中强化落实。一支队伍六名主力变换一人，就会引起打法和节奏上的变化。1982年，中国女排以冠军身份参加秘鲁世锦赛时，面临的情况发生很大变化，那就是中国队老班底打法被研究得清清楚楚。在心态上，中国女排从原来的挑战者变成了卫冕者，从骑兵突起变成了明明白白的众矢之的。这一点袁伟民心中有数。果然开局不利，老女排以原来阵容在预赛中先败一场，一时举国担忧，人人心悬。因为带着一场败绩进入复赛，中国队形势变得十分严峻。袁伟民临危不乱，我想他其实可能是不见鬼子不挂弦，或者是故意先示弱来迷惑敌人。他针对对手熟悉中国队打法的情况，在比赛中果断地临阵换将，启用年轻队员梁燕、郑美珠冲阵，替下名将周晓兰、陈招娣。论高度，梁燕不如周晓兰，郑美珠和陈招娣一样高，论技术则各有千秋。临阵换将兵家大忌，需要的是主帅的勇气和胆识。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主动行为，而不是被迫应急。结果梁燕的拦网进攻变化多，对方找不着重点，郑美珠的跑动扣球下手更快，对方拦网常常慢了一拍。趁着对手不适应两匹黑马打法，梁燕以短平快为主中路突破，郑美珠以跑动交叉到三号位偷袭，处处得手。加上原来冠军班底士气正旺，孙晋芳总揽全局，郎平和张荣芳前后发动进攻，整个局面全改观了。老对手黑橡胶古巴队赛前可能只针对中国队老阵容训练，对中国队的微调阵容应变不及，最终惨败，中国队赢得了扭转战局的关键一役。此后中国女排又以3-0战胜前苏联队，杀入四强，站稳了脚跟。中国队最终在与东道主秘鲁队的冠亚军争夺战中以3-0取胜，获得本届锦标赛的冠军。我对这届女锦赛不但铭记在心，而且感悟良深，那就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必须有几套招数，才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一个优秀的主教练关键时刻必须当断则断，才能力挽狂澜，转危为安。1984年8月，美国洛杉矶奥运会排球比赛，在此之前袁伟民已经用一年轮空的时间大胆启用新手杨希兰作为主力二传，阵容主动做了调整，杨晓军替换陈亚琼担任副攻手。当时外界对杨希兰投了许多不信任票，认为他差了孙锦芳一大截，不足担此重任。袁伟民不为所动，他坚定不移地贯彻自己的训练意图。开赛后中国队意外挨了当头一棒，先输一场，败绩在先。那是在预赛中中国队对美国队的比赛，按说两队实力相当，不管谁胜怕要打个3-2才叫正常。中国队求胜心切，队员在比赛中发挥失常，终于失利，一时各界议论纷纷。当时的美国队拥有1.96米高的世界一流主攻手海曼，他与另一主攻手克劳克特前后呼应，威力十足。比赛往往如此，一方失常，另一方必风劲倍增，求输了只能面对现实，想办法打好下一场，不然只会输得更惨。终于迎来了8月8日的中美决战，电视屏幕前吸引了10,000中国人观战助阵，人人屏息注目。第一局，中国队先胜， 压制住对方的风打尽头。第二局，美国队凭天时地利之便，在美国观众的助威声中拼命反攻，比分扳成了14-14。袁伟民在关键时节不动声色调侯玉珠上阵拼发球。受命紧要关头的侯玉珠不负众望，他发了两个球，第一个直接得分，第二个破一攻打探头得分，拿下了第二局。第三局在比分接近时，侯玉珠又一次上阵发球，止住对手上升势头，中国女排以3-0战胜对手。中国女排终于连连过关，取得了冠军，梦圆3连冠。袁伟民关键时刻调上这奇兵，大概是美国队主教练赛林格做梦都没料到的。这场球连袁伟民都记忆犹新，他在《我的执教之道》书中写道，在高水平的球类比赛中，有时一个精彩的球能让你记一辈子。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中美决赛的关键一局打到14-14时，换上侯玉珠上场发的那两个球，就是令人难忘的两个球。我记得当时的一家美国华人报纸讲到袁伟民用骑兵侯玉珠时，用了一个绝妙的小标题，叫做侯玉珠珠落玉盘。这场球胜利后，杨希兰哭得最厉害，她真的发挥得很好，起到了灵魂作用。我知道她主要是受委屈而哭，因为在1983年中国队在日本输球时，她是受到不公平议论最多的人之一。确实，世界上没有常胜将军，世界冠军也难免会失手。运动员最怕的就是外界纯粹以胜败论英雄。袁伟民的高明之处就是早有谋划，敢于主动调整阵容，而且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他犹如一个高明的乐队指挥，指挥着一场气势磅礴的排弹交响乐。杨希兰手上功夫亚于孙晋芳，但是他的身高比孙晋芳高了3厘米，在拦网上占了先机，而且把比赛节奏改变了，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中国女排队员在袁伟民的指挥下，个个在自己的位置上发出了自己的光和热。有人说，袁伟民是造星教练，他训练的女排将士，无论是新兵老将，个个成了明星，形成群星闪烁的局面。我认为，这就是一个教练员高超的训练技巧和指挥艺术。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编辑笔下的陈中和。 袁伟民完成了3连冠以后，因为组织需要功成身退，到国家体委任职。1985年元旦过后，邓若曾就任中国女排新主帅，他丝毫不敢懈怠，马上率队开进漳州，备战当年的第4届世界杯赛。此行漳州，陈中和、胡进、江申生任助理教练，相伴左右。邓若曾是识途老马，他深知肩上重任，其训练管理的方法是削规曹随，响鼓重敲。邓若曾是四川人，1958年进入中国男排，也曾经是中国男子排球队队长、主二传手。论起来，辈分比袁伟民大。邓若曾外温内热，为人深沉，修养极佳。邓若曾在辅佐袁伟民期间配合密切，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教练。邓若曾兢兢业业强化训练， 队伍虽然调整，但是基本保持了队风不变，总体实力不变。这是新一轮的三连冠开始。1985年春节，漳州党政领导借中国女排新兵老将都在漳州的时机，决定在漳州市区中心兴建中国女排三连冠纪念碑，以作永久纪念。1985年2月23日是纪念碑的奠基时刻，地点就在市区新华北路的路中心。胡乔木、袁伟民、邓若曾、陈忠和与中国女排新老将士站立一排。仪式上，队长郎平代表女排致辞。郎平的声音是正宗的京片子，他说：“中国女排的胜利是属于人民的，是和各级党政军领导的关怀、各界排球热心者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女排是在漳州组建起飞的，即将在这里建设的塑像虽然以中国女排的形象出现，但体现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女排一定要再接再厉，发扬过去艰苦拼搏的精神，用更新的标准、更严的要求进行训练，争取新的胜利。”郎平的声音在漳州大地回响，并通过媒介传遍了神州大地。陈忠和在人群中若有所思，他在思考着眼前这个纪念碑的设计。如今这组纪念碑耸立在漳州街头，已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了。它见证着中国女排的最初的拼搏历史，诉说着中国健儿攀登世界高峰的动人故事。这一尊身高6米的合金铜像，秀发飘动，双目炯炯。有人说它是以郎平为原型，在向人们展示着冠军的风采。有人说他是中国女排全队的集合体，正准备新的拼搏。这一建筑气势夺人，令人仰视，成了漳州人引以自豪的象征。邓若曾屯兵漳州之后，带领中国女排姑娘誓师出战1985年的世界杯赛，最终夺取了冠军。在那次世界杯大赛中，中古之战是世人瞩目的焦点。赛前双方均以3-0击败了实力雄厚的前苏联队，古巴队因路易斯的成熟而功力倍增，全队正处于高峰时期。邓若曾率队从容应战，邓教练的风格是内紧外松，外温内热。比起袁伟民，邓若曾刚性少了一些，柔性多了一些。他在训练场上有一张婆婆嘴，经常是苦口婆心地对队员说教，引导他们想办法提高技术，强化训练。陈忠和依然如故，他作为助理教练尽心尽力，一边帮助训练，一边思考着邓若曾的训练方法，体会着他的统兵对策。在全国人民的瞩目下，最后中国女排迎战如日中天的古巴队，终于苦战过关，以3-1获胜，夺得第4个冠军。邓若曾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不仅不负众望率队夺冠，而且获得大赛的优秀教练员奖。邓若曾因有病在身，强忍着病体带队已经多时，加之家庭有许多困难，不久他便向组织上递交了辞职报告。邓若曾离任之后，张荣芳继任主教练，郎平为助理教练。这时的中国女排应该说是很困难了，换帅压力、冠军压力、磨合压力、备战压力接踵而来，张荣芳就处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不过张荣芳生性豪爽大气，他自信中国女排冠军的余威尚在，宝刀不老。张荣芳从四川省体委副主任之位上接过中国女排主教练帅印，他在训练中敢管敢抓，大刀阔斧，保证了训练的强度和质量。此时的中国女排主攻相对较弱，可是有了张荣芳和郎平两名世界级强攻手掌门训练，队员们心中的底气也凭空足了许多。1986年9月， 在前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十届世界女排锦标赛上，中国女排实力下降，是在极为困难的情况下夺冠的。这次夺冠之战，郎平虽然没有在场上，可当时的杨希兰、梁艳、江英、杨晓军、郑美珠和侯玉珠等人状态不错，中国女排世界冠军余威尚在。江英和侯玉珠的强攻自然比不了郎平，但是全队火力交叉，人人能发威，却也让对手不知道重点防谁为好。加上教练张荣芳领军有方，他以全队组合力量为主，在比赛中克服了重重困难，兵来将挡，各个击破，最终以8战8胜的出色战绩蝉联冠军，5连冠就此水到渠成。在本届锦标赛上，张荣芳获得优秀教练员称号。袁伟民、邓若曾、张荣芳三任教练都是名副其实的冠军教练，他们在世界排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笑对人生陈中和自述。人们崇敬胜利者，体坛里的胜利者更是多种多样。如果是以绝对优势夺得冠军，人们往往会觉得不刺激，非得经历纠结拿到的冠军才更加值得珍惜。而在陈中和的排球事业当中，他也经历过不少崎岖。在明天的体坛传记文学当中，我们就将继续为您讲述。同样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我爱你。